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好热呀， 嘿， 不都已经立秋了吗？ 怎么 还室外温度显示，这个车载显示还35度+呢？ 哎，你是外面跑圈了还是就是？ 你亲眼看着我跑圈跑回来，原因你也知道为什么 啊？原因就是想锻炼一下身体啊。 一个是为了锻炼身体啊，让自己尽快的进入到直播的状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实的原因，我也不想骗大家 啊。 挪了个车，不记得自己锁没锁车， 特别像以前那个游戏，你知道吗？ 什么游戏？ 就是一个什么找车位的游戏 啊。 有过吧， 好像有点印象。那找车位游戏，那不是应该凭眼力吗？就是看哪个地方空一块。 不是，你这是凭体力，得跑得快啊。好了， 奔着先飞， 17:02了，欢迎大家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星期二了，下班路上要跟大家说一声下班快乐。 正在找车位的朋友们哈，应该也是准备离开公司，去哪个地方让自己放松放松，享受下班的时光 啊。先把自己车找着再说啊，先别管车外的事儿、啊、 这真的是太马大哈了。 哎，蹦蹦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敲找个梦想的入口，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挡住我的风格，我会跳跳呼吸到最后一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什么那节拍，蹦蹦，时间加速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完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挡住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我也不知道，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穿上鞋就走，自己说就走，每个人都有梦，想的是什么穿上鞋就走，现在 clear just dance now， 蹦着就下班了啊，蹦蹦 蹦着跟我们一起进入到三伏的最后一伏 啊，对，我们不是说街上那个蹦蹦 街上那个蹦蹦、啊、 那个不太好， 哎，说实话、啊、当时去到泰国的时候真的要做那个蹦蹦 蹦蹦 啊，小蹦蹦 三蹦子、 啊、去哪儿它也不叫三蹦子、嗯、它其实这个 是你上泰国时候给我找个三蹦子，人家给你找不到这个、啊、 他们有也发蹦蹦这个音哈，就基本上哎萨瓦迪卡蹦蹦 这什么呀， 水晶晶的蹦蹦 反正就是感觉怪怪的， 很可爱。你不觉得有些词儿，即便发音会感觉比较特别一些，但好像放眼望去，世界各地好像有些发音都多少跟这个有点关系哈。 对，是人热的时候发出来声音都是啊，都这声儿、啊。 这你比我刚才那个跑回来的状态还要撕裂一点。 太热了，今天是正式的三伏天的最后一个阶段末伏了。 是，从今天开始呢，熬过了十天的末伏，今年的三伏天气正式的结束了，是不是有一点点不舍？ 哎呦，不、啊，赶紧结束。 不是，你要是离开了伏天的话，那不什么，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呀、啊，三伏的烙饼，摊鸡蛋，不就没有这些口福了吗？ 我是贪吃是吧？这个反正末伏，哎，其实也就是人们说的秋老虎了嘛。 是， 哎，所以今天有一个全国末伏的热力地图， 嗯， 就是如图所示呢。哎，这个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熄火，整个北方地区呢属于应伏自如、悠哉吃瓜的这样一个状态。 你看这个谐音多好，应伏自如。 哎，对、啊， 就是伏天那个伏，还不是应付了哈？ 就是还行吧，白天可能热一点，晚上其实如果你开个窗。啊，家里通风比较好，空调都省得开了。 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金秋送爽、金九银十的好季节了。 嗯，反正最近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啊，多注意养生。 嗯， 啊，该泡枸杞的泡枸杞，该这个防秋燥防秋燥，多喝水的多喝水。 不是，人家前两天说的是立秋之后要进行食补 啊， 哎，就是贴秋膘。你这就上来就喝枸杞， 哎，不行吗？ 年龄层段一下子就凸显了出来。 你就马冬梅，你的茴香面在哪儿？你赶紧先给我们煮碗面。 老白，这个我觉得下次吃火锅你也得多放几个枸杞。 我这 我请你枸杞， 麻辣锅泡枸杞是吧？得嘞， 补啊。 好吧，今天是星期二，又是我们的复古音乐派对的时间，所以会有很多这种旧旧的旋律呢，就是在耳边响起哈。 来自于徐怀钰《踏浪》。小小的一片雨。 看到没有，我这脑子像拨浪鼓似的。可惜你们看不见。 我们可是有监控室，监控室说这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又开始放复古节拍了。 这旋律，你要是真想蹦个迪，我特别能见证你的年代感。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一个九零后肯定不会在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蹦迪的时候是像我这样的。 哎，那未必，那未必。我觉得是这样，就现在很多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他们很多时候听到的一些歌，即便说跟我们听的版本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有可能经过了一些复刻或者 cover 的版本，有一些年轻的歌手重新翻唱和演绎，他们也听到这样的旋律也会喜欢。 哎，就不光是新歌，而真的这个歌旋律还是真的会让人记很久的 王道。 虽然这个 disco 的这种感觉会特别的老旧，但是你、嗯、哎，老旧都来了， 古旧古旧，古早古早，哎、复古复古。 我说老舅来了，二舅小舅也来了，反正这个头伏脚的二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听着这个歌呢，就可以一边听一边摊鸡蛋，大饼卷一切。 外边的温度还真的是，所以即便说立秋了，秋天的秋老虎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嗯，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要来听一首新歌，给大家来降温。哎、嗯，为什么是听歌来新歌来降温呢？ 因为他的这个歌走的是那种深情的路线啊。往情感深处走的路线，可以说让大家不会那么的浮躁。 对，而且呢，这首歌我觉得它的嗓音的特质其实也是偏清凉属性的，因为它高音很漂亮，对吧？ 对。 然后加上这首歌的主题呢，听上去让人的心呢拔凉拔凉的。 我们下午在办公室里面分析过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啊因人而异，就是如果说对自己来说你值得更好的，哎，好像是一种鼓励和安慰。 对，要爱自己。 哎，爱自己。啊、但是如果说呢，别人对你说你值得更好的， 那怎么说？你值得更差的？ 我就觉得这个话有点搪塞，或者有一点给自己找借口、找台阶。 分两个人的关系嘛。 对对对，看什么样的情感状态和关系来说。 好，我们有请今天被测评的歌手张杰啊，今天又来了， 杰哥 测评杰哥的歌。 杰哥在直播间测评杰哥的歌。我这是张家辉来了。 这是哪里来啊？今天其实上线了一首同名主打，值得更好的， 你值得更好的， 你值得更好的。专辑一共十首歌，怎么说呢？他会用一些情感故事的方式，一首一首，现在都玩这个概念啊，就是揭晓，每一个故事的主题。所以我们来先来测评一下同名主打歌吧。 好，就是这首《你值得更好的》。这张专辑呢，也是跨越了6年才策划和录制完成，所以从花费心血上来说，它值得配上"完美"这样的一个词。所以专辑的官宣里面把它形容成一张完美的专辑、完美的合集，而且呢，张杰也是全程的参与了制作。也是回归到了最原始的歌者的身份，希望可以回归音乐本质。哎呀，这跟我们的 Listen to One 是不谋而合。 对，就找点音乐的本心啊。说到这儿呢，我要说到张杰这一次专辑的制作人了啊，黄韵仁。哎呀，提到这个名字你想，哎，谁？黄韵仁，他真的 跟黄韵玲有什么关系吗？ 黄韵仁真是大牌音乐制作人了。就是10年前呢，其实已经和张杰有过一次合作了。 手中沙， 对，然后这次又是一个再度的合作，然后呢，我觉得重点可能他们还真的是想做一张返璞归真的这个专辑、啊、 谢谢音乐人始终保持这样一种初心啊，就是做一些好听的歌曲能够流传下去。 是，包括那个文字的统筹小韩，小韩这个名字就是我们常播歌也知道、啊、 很耳熟、哦、 对，金曲奖的作词人，然后做专辑作词，然后自己还专门写一个小说、哎、6万字， 狠人一个。 所以哎，你值得更好的这首歌或者这张专辑，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去更好的保存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所以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围绕着前任来展开的。在被分手的时候，前任往往说的一句台词是，你值得更好的，我不想耽误你。你看我说了吧，如果从对方角度来说，这个感觉有点刺耳、那这首歌也是借用这样一句套路化的托词，表达一种祝福。 你真的值得更好的，我不想耽误你。 眼里洒满了谅解，深情未解，说他的心在淌血，语气哽咽，对不起得妥协，忍痛向你道别，而你却无从了解这种体贴，但他的心坚如铁，很难跨越应该恨的感觉，他应向你索取感谢，如何完结一切？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仁慈它不会疏解痛和幻灭， 还指望重写爱与喜悦，幻想还能衔接，每个他还爱你细节如何坚决锻炼，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 你值得更好的 快乐。 怎么样，大家听这首歌感觉如何？ 哎，虽然说他是从一个就是有一种祝福对方的角度上来说，但是我倒听完这首歌觉得好像更多的人从这首歌里面是给自己汲取到了一种治愈的或者说安抚的力量。 对，我说唱歌的人无论怎么想，听歌的人我觉得要动心，其实要找自己听歌的角度。 对对对，那个点要一定要跟他契合，有一个共情感， 是吧？你听这首歌，你会听出来苦涩还是开心，这一切都看你自己的此时的心态。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还好这个星期二我觉得有这个盛夏的阳光，不至于那么忧郁。因为所以现在你听这首歌肯定不像说你大半夜十一点啊。 哎，我想说就是这歌可能放在晚上听是另外一种感觉。哎， 对，这个时候听就加上它的配器它的编曲，整个还感觉挺温暖的。 哎，我先说我的感觉啊。 请讲。 哎，我觉得就是张杰以前包括比如以前啊，现在他在华语乐坛当中也是靠他的实力歌喉来就是打响名气的。就他好嗓音是毋庸置疑的。高音有高音，有漂亮的高音，刚你也提到了，但是这首歌他没有选择去彰显他的亮的就这种实力的高音的部分，反而在音域比较高的部分是用虚声来演唱。 哎， 就是不想让这首歌曲显得那么的刺耳。 对， 跟他那种温柔的内核是很贴合的。 对，毕竟是在劝退，对吧？你值得更好的，不是让别人走开。杰哥的歌我要来说一下。 好的，来来来，听听此杰来怎么点评比杰。 毕竟就是太久了认识他，就是我清晰的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场景。就从那个时候，彼时他刚出道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嘹亮的这个嗓音，其实这个已经不用多说了。 对，冲破天际的感觉。 但是其实这么多年，张杰一直在找属于自己的一种 定位， 既定的风格。 嗯， 后来我就发现说，当张杰能够把自己的心沉下来去唱自己的那种，我觉得表达他内心的淳朴的真挚的部分的时候，就你知道我当时第一次唱他那个《北斗星的爱》的时候，尽管编曲粗糙啊，但是你知道他会让你特别的感动。 嗯， 就其实那种，就我觉得现在他适合化繁为简。 嗯， 你看刚才这首歌也是，你听不出来说我加多少东西， 没有那么多技巧表达。 就张杰不要再去唱什么电音什么，就 是 摇滚。我的个人就觉得说他唱这样的类型，特别好。 可能或许跟经历啊，跟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经历的事情也有关系啊。我觉得以前的他的话，如果说是靠嗓音来彰显他的实力，那现在他好像有了一副有共情感的嗓音， 对， 歌喉。 所以就事论事，咱们不吹不损。我觉得这首歌我目前来听，我感觉我个人还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的， 值得上线。 所以今天你给出的这个音效是 上传意象 啊。好，那我跟你一样吧，好不好？那就看大家是怎么想的了，好吗？ 对对对，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专辑或者说这首歌反响不错，我想张杰可能会明白一个道理， 嗯， 就我再也不去玩那些什么所谓的 international 就是踏踏实实的唱好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好了。 你允许人家尝试了多种的音乐风格，走过多种的方向之后，再找到最终接下来要走的一条康庄大道，好不好？ 谁都不是这样走过来，对不对？总得碰点， 总得试错嘛。 啊，对，摔一跤什么的， 是吧？就是他虽然是歌手，但是他也是普通人的一个哈，也需要在自己这个擅长的方面也找到一些不适合的，把他甩掉之后，走稳稳的一条道路。 对，谁又不是说经历过一件事情之后，你突然发现我再也不想这样了？那你必须得吃这个亏。 哎呀，这个亏我在这个周末刚刚吃过，要不要跟你来分享一下？ 啊，不要， 听歌之后再说吧。 我已经听过了。你要跟大家分享的话，我们就先听一首歌。 好。 好，来听这首歌啊，再也不愿见你。 我再也不愿见你，我再也不愿见你，不想再有牵连，也没有抱歉。怪我大脑短路，把你放进大冰箱，我的爱会设法保鲜，把你加入黑名单，我的轨迹彻底跑偏，把你比如银滩，那么我在风雪交加，把你比如完美无瑕，那么我在处理刀疤，把你比如生无可恋，又能比如活久可见，我们顾着生日许愿，能活得体面，把对白念几遍，把你比如电影院，让身体陷里面，把你比如陷阱片，配音再变一遍，就像我是粤语片，最后再见一面，在梦里面。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会用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我知道这样不对，产生了很多误会，可你的终究不是我的，心都被敲得破碎，不知道什么做对，心里的想法未满足。我知道这样不对，产生了很多误会，可你的终究不是我的，心都被敲得破碎，不知道什么错对，心里的想法未满足。不愿意再去见你，身不由己，装作什么都不在意，心里没底，但我可以 maybe 来陪你。你喜欢他，不喜欢渣男，为什么演得像无理官话？你以为我愿意装作你恋情的护理专家吗？不愿意再去见你，那是骗你，曾经把真心话说给你听，发神经，想着也许你会总有一天跟我走心。生活又他妈不是电影，但你却扮演了编剧。不愿见你，不愿见你，却老偷看你的抖音。 I say blue I do， 越来越是逼真，我越来越牺牲，你对我越是低温，给你那9.99分。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这样。 一般这么说都是心口不一啊，越这么说其实越不是这么想， 这是需要你去哄一哄。如果是女生的话，是希望男朋友给她道个歉，或者给她哄一哄，但如果是朋友的话，这就是跟你开玩笑了，再不见、 啊、我倒没想那么多啊，反正这个各中的滋味呢，我想只能是在故事里面的人才懂吧。 嗯， 就这首歌来说呢，又是一首我觉得它不算是翻唱， 只能算是采样吧， 采样了爱如潮水。 所以你就听采样那个部分，找一些熟悉的旋律。当你如果真的喜欢那种老歌的话，我相信你也不会少听那首歌。 对，就感觉这首歌你也不知道是因为喜欢了主歌还是喜欢了副歌的部分，但是因为副歌太过于经典，又觉得好像它莫名的增加了一点可听性。 好，你刚才那个故事你要不要讲讲？ 不讲 啊。啊，不听了还真是， 我再也不敢了。其实是周末的时候去看了。 啊，不听。哎，你这说不讲的，怎么又讲了？哎，心口不一的女子。你到底说不说？ 说，再不说没有这个机会了，过这个村没这店。 啊，抓紧时间。 周末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怒火重案》，然后发现呢，家门口这电影院呢，给这个观影的体验增加了一个选项，那就是大家可以在座椅上享受那个按摩服务。 哦，然后你毫不犹豫选择了。 选择了付费按摩，因为它是什么新用户会有一个优惠，等于我是第一次扫码，我觉得哎，好像那个9.9的价格我还觉得挺亲民的。 后悔了吧？ 我当时没有，就当时觉得哇，真的太香了。一边看着电影，然后呢还能有一个这个背部的一个机器的按摩，能够让平常这个劳损的一些位置哈，得到一个休息和按摩，挺好的。但我发现按了一个小时之后，其实它还是有点过度。等到我回家，我就发现我好像被谁打了一顿。 哦，所以说你就是想多了。你要不要再找一个泡脚桶啊？一边泡着脚一边看电影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实现在电影院里。 你就是没有听老人言，我早就说过，我节目里记得跟你说过，我就不要在看电影的时候去看什么四 D 什么那种。 没有四 D 啊，他就是单独给了你一个按摩的座椅，你可以选择付费。你如果不付费的话，他也不会动的。 反正就看什么电影吧，你要是动感的那种，咱们就可以接受了，是吗？因为毕竟有一些可能剧情是需要你身体要跟着去做一些感应的。 是， 你要看一文艺片儿，放着这样的音乐，你还要被按摩着，你就感觉很奇怪。 Starry Starry Night， 这歌确实不适合。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走进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 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来到梦。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飘来了一大朵的像棉花糖一般的云彩， 嗯，对，是那种海边，然后你会看到那种云，然后带着一些红色的晚霞， 嗯，也可以是立秋之后慢慢天高云淡的感觉啊。 嗯， 据说在昨天的强对流天气过后，其实有些地方的天空的感觉还是很漂亮的，包括今天早上北京的天空， 哎， 有些地方的云彩也非常非常的好看，云很低，然后天高云淡，纹理也很漂亮。 说的好像你看到了似的。 对，看照片， 睡懒觉的人就不要说这个啊。 哎，睡懒觉也是因为熬了夜，所以看到聊天室有人说我再也不熬夜，因为有的人熬一宿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缓过来。 我跟你说，这就是世界上几种就是最容易识破的谎言。 你比如说， 我再也不熬夜了， 我再也不点夜宵了， 我再也不那个什么，我再也不吃烧烤了，我再也不喝了。我跟你说，越是一个就是好喝酒的人， uh-huh. 其实他说这样的话是说的最多的。 嗯， 我再也不喝了。 嗯， 你看着没有，就是那个你朋友圈总有这样的一个人， 嗯， 每次都会说。 嗯， 再不喝了， 就是朋友圈里的朋友替我来这个做个证哈 啊，发毒誓，嗯，哎，朋友圈发一条， 嗯， 再也不喝酒， 删掉了。后来 对，底下都说，哎，就有事吗？哎，好嘞。 哎，我想到了一条，就是也是这两天的新闻，应该是今天吧，说广东有个小男孩，因为写作业的时候妈妈憋太紧了点儿，他就打电话报警了 啊！ 救命啊！就是估计可能过后会被爸爸妈妈打屁股，就我再也不敢了。打电话报警，让警察叔叔把自个儿的妈妈带走 啊！就是最后回来还会再胖揍一顿。 对， 啊， 我妈妈，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这时候打电话了。 好吧，你关注的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没有看到。 就在今天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小男孩因为写作业的时候真的是受不了妈妈的这个步步紧逼，打电话求助于警察叔叔。 啊，你关注这件事情的点是，你也想再被妈妈打一次？妈妈再打我一次吧。 妈妈爱我多一点好不好？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归这事儿哈，就是母亲消了气之后，还是要跟好好的跟孩子谈一谈。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总结的这几条啊，包括熬夜呀、啊，包括喝酒啊、吃夜宵，这属于我们常常会说的谎话，自己跟自己说的骗自己玩的这种谎话。其实有一件事情还真得也说，我们真的得好好的想想，什么岁数了、啊，对不对？是不是还21岁？你就造你的身体还能理解，现在这个年纪得想想。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早上的太阳怎么都叫不醒我。 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岳阳的电话和短信有太多。 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哭了又笑，笑了又哭，那是我，那是我。 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说对不起，说我爱你，都是我，都是我，都是因为我惹了你，所以说声对不起，对不起，我又梦见了你。对不起，我还是很想叫我喜欢的人 baby。 I know love means never say sorry, but sorry I am me。 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早上的太阳怎么都叫不醒我。 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岳阳的电话和短信有太多。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哭了又笑，笑了又哭，那是我，那是我。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说对不起，说我爱你，都是我。是我，都是因为我惹了你，所以说声对不起，对不起，我又梦见了你。对不起，我还是很想叫我喜欢的人 baby。 I know love means never say sorry, but sorry 哎呦，好久没有听这首，突然觉得，哎，有那么一点点感动啊！ 这个啊 ，Forever 21， 哎，真的，你知道这首歌唱也会让人觉得心里面又感动苦涩的感觉。 嗯，就是你再也回不到21岁了。 你不要这么，哎，看破不说破，好吧 ？Sorry，、 哎、内心是 Forever 21的 ，Listen 21。 现在的我是21岁，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你想不想跟我一起？现在的我是21岁，爱与恨都不会太认真，也就不会太伤神。 Forever 21，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一边聊着这个话题，一边又有不少朋友来给我们立 flag 啊，包括这儿的朋友说，为了自己的身材健康，我再也不撸串了，火锅烧烤啊，我再也不吃了，我要开始减肥了。 那请问你今天晚上的是食谱，还有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餐吃的是什么？先告诉我。 他说的这些都是他想吃的啊， 我同意这一点，我同意， 是是， 嗯， 对吧？你说我再也不想吃什么，就是你特别想吃的。 对对对，就是你拒绝的，往往是你内心的一个投射。 当然也未必，有可能是有些东西你被吃伤了，或者你有一次特别不美好的体验，你可能就不太想吃。 你说到这样，我想起有一次，也是很久远之前了，当时是休假跟家人去泰国，然后我们在一个美食餐厅里面点了好多菜，就觉得因为最后一餐了嘛，即将要返程回北京了，点的特别多，有点多，然后到最后又不想浪费，就是吃到真的像大家会说那种说扶墙进扶墙出的感觉。 我就是你 真的吃太痛苦了，在那个城铁当中坐的时候，就说别碰我，谁也别碰我，一碰就要漾出来了。 大姨，你不觉得这是你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吗？ 怎么？ 前段时间就是买的那么多的冰棍，你知道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困扰？就是少买一点，好吗？就是 不小心把这个点单，就是以为自己下的是一单，结果不小心乘以二， 下了十单， 下了两单。 哦。然后我觉得一晚上我们都在不停的 塞冰棍儿， 塞冰棍儿， 好好， 就在找地儿。 对不住，对不住，你 没 吃两根， 挺好。就是哎，我觉得我们往往去发这样的毒誓的时候，其实就是下一次的一个开始，对吧？包括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我有一次在济州岛，然后也是，就是说那个吃那个韩式炸鸡，就说炸鸡配啤酒，点一堆，吃完以后，其实你就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东西了。 你知道油炸食物它这个就是饱腹感来得特别快，而且特别占地儿，也不好消化。 但是你想吃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阻止自己去购买的欲望啊。 而且据说他们有不同的口味，配不同的酱之后，你就每一种都想尝试一下。 你都点了一份， 哎， 然后就于是特别成功的吃撑了。 哎， 就是， 懂你懂你。 哎，咱们以后能不这样吗？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叫再也不怎么怎么样了。虽然是个填空，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鲜活的例子，鲜活的故事和经历等待大家来跟我们分享。 还有就是你们在刷剧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要谨慎，尤其是那种要提前点映，什么就是要抢先看的那种，对吧？ 那谁能把你看得入迷了呢？ 但除非是碰的好剧，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反正我有时候持观望，我觉得这个剧真好的话，我可能会延后再看，我也不会觉得损失什么 啊，把它养肥了再看。 你非得聊什么跟别人，那你没办法了。比如说最近有两个剧我在关注的， 据说你已经连夜刷了三集。 哦，对，是这样的。 说吧，说吧，说吧。 啊，对，就是张艺兴啊，对，孙红雷他们演的这个《扫黑风暴》，我觉得还是比较合我自己的口味。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看这种类型的剧。然后我就看了几集，我觉得还不错。但你知道我去超前点映什么的，可能我不太会这么做。据说播出效果不错，开播六小时网播量就已经破亿了。加上两家卫视的收视率，可以说这部剧首播即巅峰。 哎，啊，就跟其他几部正在热播的女性题材的剧集相比，这部剧肯定走的是硬汉风。你看孙红雷、张艺兴哈，又是有流量，又是有演技担当的。 要不然你说女生在那边追什么《你是我的荣耀》这种剧，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总有自己要追的剧嘛。 是， 但是像你和我，《你是我的荣耀》这种剧，据吐槽说，其实就我觉得，嗨，你说你非得为那个已经都知道剧最后的结尾是结局是什么样子，你要去点映看几集，就为了这两个人去看，我觉得那可能真的是个人的偏好。 对，就是还是各花入各眼哈。当然，我觉得《扫黑风暴》这部剧可以推荐一下，一个是你推荐了，刚刚我们在上直播的时候，楼下咱们两位台同事，他们要下班了，俩人一边往外走，一边聊《扫黑风暴》。我说，哎，那看来今天晚上我也要看一下这部剧。 对，另外还有闫妮、王艳辉和秦牛、郑微主演的年代剧《亲爱的爸妈》也在北京卫视播出，哎，空也可以刷一下啊。 双剧联播。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其实就是这样说话的一首很有特点的歌，它是来自于同样乐队的这首《盛开》，你知道吗？ 有时候想着忽然想，有时候总是忽然长，有时候天亮太多，变得很累。有时候山外有山，有时候人外有人。当我回想着远方要最美的风景，夏凉风冬暖阳，春花开秋百能，四季交替，不再幻变如常。温暖我心里的是总有一些种子 盛开， 深刻，像一朵雪莲盛开，盛开，盛开，盛开，像一朵雪莲盛开。有时候我们之间会显得格外遥远，意想不到的结果会在故事里发生。有时候你告诉我我没有错，是我的，我的，我的本能在闯荡，写给你的直觉肉会显得没有头绪，喋喋不休。那些读起来的故事，现在不是最好。今天开始飞跃，你说今天不是最好，要从现在开始飞跃。 盛开，盛开，盛开，盛开，像一朵雪莲。 真心的蔓延，在一丝光亮，一丝温暖，一个渴望的拥抱。你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有时候身体的苦修像心灵的远行。你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你对自己说：嘿，别泄气，这是新的一天。 盛开，盛开，盛开，盛开，像一朵雪莲。 听着这歌，是不是不想吃烧烤了？不想吃火锅了？ 想喝点茶，绿茶。 盛开来自痛痒。 哎，痛痒其实在本来八月份的时候，在杭州有一个演唱会，室外的露天的演唱会，但是因为这样的疫情的一个零星散发，也是推迟了。 对，但我觉得所有被延期的事情，有可能只是你换一个时间，或者再等待一段时间再去延续的一个美好。 对， 所以也不用着急啊，我们等待疫情好转，然后消失，好吗？比如说，现在你可以听听广播，听听音乐， 可以啊。 又来了，行了，哈了，没完了啊！ 稍后还有藏宝图。 对对对对对，我们其实今天呢，其实会和大家聊再也不怎么样。欢迎大家一边参与话题，别忘了来今天的藏宝图找一找密码是什么。 嗯，同时也欢迎你把这个历代 flag 哈，曾经历代的 flag， 然后自己啪啪打脸的一些瞬间和一些故事，编辑成微信的留言，发送到974最王牌以及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这刚才那嗓子怎么改不过来了？ 怎么变深夜情感节目了？ 不能好好说话了哈。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你想明白了，可能下次你会至少会提自己一个醒儿，不会那么着急再犯错。 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低头沉默，哀愁拢心口，斟一首，不甘沦为堕落死囚，双目依旧，定睛自由。飞絮和舟飘零逐流，游记这舟，苏醒以后，漫天举斗，怎数几忧，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春夏。放任游走吧，嘲笑我的面可虚假，一生为你扮演优雅，到头只是无情难可梦话。有人也罢，无人也罢，用力挣扎却奈何世事浮夸，时常误会吧，镜中你的完美无瑕，我是冬末堆积的雪花，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 融化。也许喝酒飘零逐流，尤其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斗，怎数仅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春夏，放任游走吧，嘲笑我的面可虚假，一生为 一种在寂静寂寥之处的淡然啊，这首歌也罢，来自鲁向慧啊。我们今天听完了这首好歌之后，我马上要抛出今天的藏宝图了。 是的，今天的音乐藏宝图呢，也是一首很有怎么说呢，很适合合家欢去感受的一首歌。同时，这首歌呢，也是跟一部电影有关系。哎， 这个 合家欢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它的电影主题歌已经是啊上线了。Good Mood 来自于谁呢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啊！我又刨坑了是吗？ 比如听到你这种播报式的表达，我就知道一定要坏事儿。 你，下次不要把这种音乐藏宝图的题来交给我。 就是感觉像一个排行榜，然后在这边，哎呀，来自于 Maroon 5的主唱， 实在是太喜欢他了，实在是太喜欢他。 Come down， 原谅我，原谅我，好吧？怎么办？那怎么补救？ 那 当没有听见？ 不要补救， 倒回来了。 和磁带还能倒回来是吧？ 倒回来。 反正莫福的天气，我觉得这样的歌，别的不说，反正是还比较符合夏日的那种 OST 的情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抛的这个题，就是我们来翻译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乐队啊。 好， 你已经其实把这个题先抛出去了，你再问一遍吧。 对，就是我把英文名字说了，但是大家可以回复给我们中文名字呀。所以这一点还好，我没有完全把这个题给抛的彻彻底底，是不是？ 再问一遍。 好，我们问的是啊 ，Adam Levine 是哪一支乐队的主唱？接下来，请把中文的名字回复给我们到微信公众平台974醉王牌。 其实英文确实也比较难写。 好，我先替大家来踩个雷哈，不用回复英文了，我已经把英文刨了。 中文是魔力红还是魔力紫还是魔力白？ 魔力白。 哎 ，sorry 啊。 Good mood。 为了呼应你，我。 找一下这首歌，对不对？ 哦，在这里，在这里。 来，听一下 Adam Levine， Good Mood。 加手机号啊。 You make me dance, yeah you do. You got my heart beating rhythm when you move. Don't need no plans, feeling loose. Like there's a rainbow of magic next to you.Yeah, you got me. Not alone in this town, cause you're

清爽陪伴。 可以听一点凉快的歌，这歌感觉又热。 其实天气也挺热的。 So hot， 哎 ，hot hot hot， 就是 你都提到维密秀了，还不 hot 一把？ 就是完全想不到带一只你选的歌， 复古的节拍，想到了这首来自于大嘴巴的 One One Night。 大嘴巴啊，也是一个有一些遗憾的这样一个组合， 对， 其实有些歌还不错呢。 是，他们就大概两三张专辑吧，然后就基本上从华语乐坛就消失了。 可以找他们一些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找一些他们之前的歌听听看啊。好了，我们现在的电话正在连线接通当中，看看今天的朋友能不能成功挑战我们今天的三道音乐题。 他已经在线上了。 好，哎，请他进场吧。 你好， 嗨， 哎，你好， 嗨，怎么称呼你？ 姓王， 好， 小王， 小王，嗯， 小王也是关注我们节目挺久时间啊， 头像特可爱，就是感觉要去看汪汪队立大功。应该是他们家养的一个小宠物 小狗啊， 嗯， 然后刚刚关注我们啊，应该听了一段时间了，今天是不是能够成功呢？先来答对我们的问题吧。 好 不好？ 嗯，刚刚问的问题是我们听到那首非常欢脱的歌 Good Mood 是来自于 Adam Levine， 请问他是哪一支乐队的主唱呢？ 嗯， 是魔力红。 对啦， 恭喜回答正确。 好，我们要加油啊，继续三道题答对了就会赢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了，好吗？ 好的， 加油。 好的， 嗯，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吧。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什么颜色的麦浪？那边打了点了，滴滴滴。 还有更简单的吗？ A 金色， B 黄色，请选择。 金色， 金色， 金色。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这简直就是送分题。 哎， 好， 他就会唱这首歌，对他很熟悉。好，第二题，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什么追着光梦游 ？A 影子 ，B 背影，像什么追着光梦游？ 嗯 ，A 影 子还是 B 背影 ？A 影子。 哇，毫不犹豫。嗯， 好看，答对没有？你那背后既然已经有那个滴滴打点的声， 滴滴滴，我 这 就不 给 你 打 点 了。来听是不是影子？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 Bingo， 回答正确。 最后一题了。 嗯，好，最后一题是这样：害怕醒来都已经是什么？趁现在还想做准备。A 天亮 ，B 天黑，请选择。 这好懵啊，我也懵了。 嗯，害怕醒来都已经是天亮还是天黑？ 想想。 能再重复一下吗？ 好，重复一下啊，这是黄雅莉的一首歌叫《冒险》，里面唱到说害怕醒来都已经是什么？ 对， 趁现在还想做准备。 A 天亮， B 天黑。 天亮 天亮 天亮是吗？ 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天亮。 害怕醒来都已经是天黑。 Sorry。 这个有点难， 哎， 这个有点难。 不，其实不难，我刚才本来想提醒大家，你就你要想想，你一般你在什么状况下醒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害怕或者难过的感觉， 就是哎呀都已经这么晚了。 对，其实不是早上醒来，你发现天亮了，其实你那种感觉是 新的一天开始。 我怕我迟到，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尤其是你睡下午的那个觉，比如说回笼觉之类的， 最怕就一下到夕阳西下的时候 发现已经天黑了，你就会觉得好绝望。 这个晚上怎么睡的问题， 好害怕。对啊， 好 好 吧，有点遗憾。 遗憾归遗憾，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补全一个你的祝福的时间， 之前有没有在电台点过歌？小的时候也算，从来没有吗？ 从来没有。 人生初体验，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三首，李健的《风吹麦浪》和岑宁儿《追光者》，后面那首黄雅莉的歌我就不建议了，《冒险》。其实也没不是很好听啊，感觉。 冒险其实是李荣浩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我觉得不一定适合你啊，但是你我还是尊重你自己的个人意见。 对，看你想选哪首歌，李健的歌，岑宁儿的《追光者》，黄雅莉的《冒险》。 选哪首更适合？《 追光者》吧。 追光者是吗 ？OK，好，你想把它送给谁？想说什么？ 现 在就可以开始一个表达了，准备好了吗？开始吧。 准备好了。我希望能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处在逆境当中的人们，之后希望他们无论在面临什么样困境的时候，都能够向着光去前进。 哇，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首歌，或者曾经在某一段时间一直在循环听这首歌？ 是的。 哎，我 懂他。 我觉得你这个串联词说的比我们还好。 对，就是真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听友多么的哈卧虎藏龙，就是如果把他们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上，他们也可以做一个小的音乐 DJ 的感觉。 还好没有进我们台。 哎，你怕内卷了是不是？ 开玩笑嘛，我当然希望啊，但是其实我特别感动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不是送给某一个人的，是送给所有人的，就是很少，也不是很少啊，就是难得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你没有想把它送给某一个特定的人吗？ 那我自己吧。 和你一样的，你和你一样的这些人。 对对对，小王，其实我觉得他的性格能够感觉出来，他很乐观，所以即便说遇到逆境的话，他会用很好的心理的调试，以及给自己更多的鼓励啊，走过困境，是不是？ 相信如此，加油啊！ 好，加油，小王，谢谢你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对， 送给你， 谢谢， 拜拜， 快乐，拜拜， 拜拜， 永远向着光芒的方向前进。这首《追光者》，我们也送给在逆境里面还能够继续向前走的人。 但回家的路别找错了啊！ 对，那就得看你是 冲着东还是冲着西。 对，还得西边还得戴着墨镜。 拜拜， 拜拜。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便拥有也是曲折。如果说你是 望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权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娱乐总排，就在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有点被刚才的那段连线啊，就是也有被感动的那个情绪。 其实我们两个人这个思绪就被给发散了一下，你觉得说，哎，其实马上很快要过七夕了。 对，你就告诉大家，明明我们在商量七夕的节目的事儿吧，真是一样了吗？ 谢谢小王。 你的笑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如为爱，为何凋零成花海？哦，等思绪完全波动，今生谁又站在分离？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思绪踏过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一旁的角色。 从没想过自身能够在有幸遇见你，想了这你停止下来手中的笔，永远都不加力，而我明明明白这个道理，却假装是亏欠。情绪被我吸进食物里面，才发现你是我的胃口。我们好像站在了两颗心的对立面，彼此却又想不通。 遇见是场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为爱，为何凋零成花海？哦哦哦哦，等思绪完全波动，今生谁又站在分裂的黑夜？你不知道风的眼，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思绪踏过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一旁的角色。 继续回到娱乐总排，我们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呢也在看大家的留言，我觉得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因为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件可能让你想到的或觉得有点痛的事情， 就是立自己的 flag， 就是以后再也不怎么怎么样了。 对，比如说我现在想啊，先替小的时候我说句话，我再也不玩门了。 玩门 就门在玩门。 你被演过手是不是？ 演过手 就是被演过被压过吗？ 对对对，但是也不是我故意去玩那个门的，就是哎呀，这个说起来很惨痛，就不再回忆了。这儿比如说，就有歪哥说，我再也不骑车双手撒把了，太疼了。 哎，我觉得这个哈， 谁还没有小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 对，就是你不觉得，就即便没有这样经历的人，也曾经羡慕过自己的小伙伴可以双手塞把骑车，一个证明他的平衡感很好，另外证明他的这个车技确实了得。 在我自己摔过以及看到别人摔过以后，我就再也不羡慕了这件事情。 你已经尝试过了哈。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就是上学的时候非要跟我们班一个女生两个人赛车 哦， 然后对，就当时觉得好玩嘛， 嗯， 我也想就是其实想欺负她一下，那个感觉就是你看你、嗯、我骑车当然比你快了， 聪明的孩子都有点犯坏， 哎， 接着说 别说破啊，然后就开始我们俩赛车、嗯、结果就是那个在我快赢的时候，我扭头冲那个女生还邪魅的一笑，嗯，然后我那个自行车那个就是挡泥板 啊， 它被卷到车轮子里，它掉了，那螺丝松了， 就在那个瞬间它松掉 了，然后那个挡泥板影响那个车，直接那个车等于是来了一个大刹车， 明白，你就直接翻过去了， 我翻过去之后，然后车压在了我的身上， 还好是自行车， 还有自行车、嗯、然后就着实的摔了一跤、 嗯、 然后就后面就一阵哄笑， 哄笑完之后有人来救你吗？扶一下车什么之类的 啊？想听这个故事的话呢， 要付费，我的天、 啊、哎，现在超前点映， 你可真的是学坏了、 啊、 我跟你讲， 只要9.9块就可以啊。 好吧，我相信啊，如果说你真的要把这个故事要在大家付费之后讲完的话，我相信咱们听友是绝对的豪横的、啊、 而且我再给你讲一个，就是大部分绝大多数男生都会有一个经历， 请讲， 就我讲完这个我就推歌了好吧。 嗯嗯， 哎，要说一下啊，绝大多数的男生都再也不想，是这个是一个话题吧？ 啊，再也不怎么怎么样了。 我再也不会去穿带拉链的牛仔裤了。空气怎么沉默了？ 下次选一个前奏短一点、直接人唱的好吗？ 啊，这样会更不容易尴尬吗？不是真的，不要。 好好好好。 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平静一下。哎。这首歌呢，哎，是大有来头哈。之前大家都知道梁静茹的那个版本，对不对？宁夏，啊，这首呢，真的是出自于作者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子的表达？对，宁静的夏天。版本很熟悉了，人说哎，怎么是个童声版呢、啊 嗯、 这个李婷如小朋友啊，其实就是这个词曲作者李正帆的 啊、 哦、他的女儿当时就出了这么一个版本、嗯、 是 还挺难得能听得到的一个版本、 嗯、对对对，这也算是一个传承，因为爸爸去采风写了一首歌、 啊、对， 女儿呢用童声这样一种很纯真的表达，又把这首歌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版本。

让我回忆，你要我答应做你另一半，我说那当然。 拥抱着你感觉心好温暖，幸福的花正开，闭上眼仔细感觉爱如何把心填满。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在适当合适的交汇的地方眺望，春秋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oh、 在八百里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电与不电之间延伸着时光，去看向前方、oh、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oh、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哦、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元，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2021年1月1日荣耀出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牌天团的队长吉他手白杰。 Hello， 我是王牌天团 Vocal 担当戴毅。 我是王牌天团力量担当鼓手思萌。 我是王牌天团元气担当贝斯手艾科。 还有我们的键盘担当张大人。 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2021年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什么？曾经的像流沙滑去，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在走在凌晨的半夜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 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手机里再没有的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在这里，每天都没有这存在、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曾经的想留下话去、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 再也没有 再 也没有见过你啊，就是再也没有联系你啊，这都是一种感情的结束状态的表达。 是跟我们的话题再也不怎么怎么样，其实也有一些内在的关联。 再也不去参加前任的婚礼了。 前任这也够，这个感情很丰富多彩吗？一场婚礼接着一场婚礼，还都邀请你，这是多差份子钱。 你得问是有几个前任，好吧？开玩笑啊，我们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今天的节目呢，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再也不会。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哦。 是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大家很多还是围绕着自己曾经立过的一些 flag 啊，包括不熬夜的，不去吃一些不健康食品的，改掉一些坏习惯的，大概很多是围绕自己多一些。 是，包括也有一些是可能真的是你刚刚说的习惯，比如说。有的女生可能不习惯穿高跟鞋，穿了一两次以后就觉得好难过哈，再也不想穿高跟鞋，容易崴脚什么的。 但是可能她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里边不需要高跟鞋的出现，也倒还好。但如果说就往往这个时候，她会不会想，哎呦，那些天天都需要踩上恨天高或者高跟鞋的一些女性，她们是怎么来应对这样的一种难受的状态的？ 其实我觉得也是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心脏。 不，其实最简单告诉你，买一双适合你的脚型的高跟鞋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你们聊 哎，好，你先退出群聊了是吧？ 我是觉得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无论男生女生有共同语言的，比如说你不要做自己能力以外的事，再也不要去做。比方说 那怎么能够来测量自己能力的一个范畴圈子呢？ 你会不会，你能不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衡量啊。比如说攀岩我不会，我非要去攀岩，对不对？爬山我就要去，我现在可能还不会去爬山，然后我就非要去征服珠峰，我觉得这就是能力范围以外的事。 这绝对是， 这有点大了啊， 说梦话或者喝大了。 比如说你本来就不是一个能吃辣的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能吃辣的人 啊， 我非要去，比如说我去成都的时候，我说麻烦 点个中辣， 给我点个啊！对，我还很低调，好了，算了，就来个中辣好了。 哎，店员没有觉得说，看似比较陌生的面孔，或者说一看就是北方来的，没善意提醒一下，说我们这儿的中辣其实就已经很辣了。 没有， 你要不要先试试微辣？ 他可能觉得挺正常的，他觉得你 可以 尝一次，下次你就懂了。 帮你来记住，下次再也不怎么样了。 哎呀，好吧，吃的事就先不说了，回来我们再说一个。算是艺术的大餐啊！这个其实国家大剧院版的经典的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2012年的国庆期间就已经首演了。 对，那是在9年前的时候首轮的演出。九年间呢，已经历经了5轮的演出，每一次上演都会受到观众的热烈的关注，所以算是人们心目当中关于经典民族歌剧的一款爆款。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5号，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会在暑期档再次的呈现。指挥家张国勇执棒贵阳交响乐团，还携手了王庆爽、马雅琴、王凯、秦德松等国内的一线的舞台表演艺术家，共同为这样一部经典的剧目注入时代的新鲜的声音和气息。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可以慢慢听。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 就更深，愈合我的伤疤，大概我会一直幸福吧。 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哎，东京奥运会结束了，我们期待北京奥运啊，北京的这个冬奥啊。那这几天呢，其实闭幕式的精彩的片段，其实还有可能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去回荡着，对不对？ 嗯，有一些是精彩的画面，有一些是挺有趣的画面。我不知道昨天你们有聊到，其实他们在巴黎的8分钟的时候，那个飞机在空中拉了彩线， 有 拉成了荷兰的国旗。 哎呦， 这个会值得说很久。 反正我们也得看人家好的嘛，是吧？比如说那个太空站的那个，对吧？我觉得还是很浪漫的。 是的，嗯。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的这首歌，其实之前也破次元的时候推荐过啊，《鬼灭之刃》的主题曲《红莲华》，其实作为 BGM 出现的那一刻，然后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对那一幕有一些印象。 是，看到赛场上很多年轻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跳起很欢乐的步伐，好像看到自己。或者啊，我把自己拉入了90后哈、啊，90后老了以后跳广场舞的样子。 其实这首歌我想到一个经历啊、就是去日本有一次旅行经吃拉面的经历，就是因为你知道，你知道有的那个日本的那个拉面店呢，里面是其实没有服务生的， 对， 很少有服务生，除非你真的搞不定，就是你没有办法沟通。 就他那个传菜，其实从面摊的那个出菜品那个口， 对， 到你这儿其实非常近。 是的，然后我就有一次在一个机器上面点那个面条 啊，对对对，都是 有一些中文，你大概其实可以 猜到的， 猜到、 嗯。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点，然后我就看了一个，就是有个他写了一个字叫做大圣，圣就是那个盛大的开幕的盛大的盛。 嗯嗯， 然后我想说，这个应该就是很受欢迎的意思吧？ 嗯， 然后就点了一个那一份， 嗯， 然后结果发现其实那个根本就不是说很受欢迎的意思， 是它量大， 是非常大。大概是两人份、 哎、你不知道大圣他还有一个那个字音念成吗？ 哦，他是大 成。对 呀、 啊，对，大成啊，就是成的东西很多啊。 我再也不自以为是了。对，听这首歌突然想到了，所以其实有关于去旅行，包括在旅行当中去吃东西啊，就是我觉得衣食住行嘛，对吧？食这件事情上、 嗯， 有可能我们也会买到很多的教训。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人啊、给过你足够好的攻略，就可能自己就会去趟，自己去趟的时候就会吃很多亏。 嗯、 比如说你既然来自于海边城市，我就问你， 好， 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包括我们比如去这个秦皇岛旅行的时候， 嗯嗯， 我们要去吃海鲜，千万不要相信当地的的哥啊，出租车司机随便跟你说的一个地方， 有过人说过这样的这样的观点，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完全正确啊，我们不绝对。但是我试过几次，比如我去很早以前啊，不说现在，可能好很多了。就是到那个三亚，然后司机就推荐你说，你看那边有一家我经常去吃啊，就是我亲戚开的，没问题。 啊， 确实也不是说就真的宰到你就是痛哭流涕那种，但它真的不便宜。 明白， 就是你后来你比如说当地的朋友带你啊，你去那个海鲜市场，然后你找对人，然后去人带着你买什么的，然后再去吃， 那肯定 就完全不一样。那现在其实已经好很多，就是说旅游的城市，很多的这个包括饮食。啊，这个美食的行业规范很多。 你也是 too young too naive， 你看 人家都说了， 说了 是好多年前了嘛。 人家先跟你说的是我亲戚开的，你是他亲戚还是人家是他亲戚？胳膊肘是应该向外拐还是应该向里弯？ 谁还没被骗过呢？真是。 说回来，你刚刚说那个的哥给推荐的那个餐厅这事儿啊，我觉得是如果放在我的家乡的话，要看你在哪个地区打车。如果你是在非沿海地区，比如说你在城市的中心，你问一个的哥，我觉得他的话你可以信50%-60%。 对，也有靠谱的，这不是绝对吗？ 就你可以问他，因为他在城市里边跑，因为一般的海鲜馆子是在沿海的区域，等于是在北戴河南戴河的区域。 明白。 但如果你在城区像海港区的话，你问一个说，哎，的哥能告诉我一个比较火的馆子吗？如果你问他的话，他也会给你推荐几家。当然我相信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会看一个点评， 是 对吧？你自己会去评测一下，对，结合他的推荐再结合你看到的评测，你基本上就能找到一个不怎么踩雷的饭馆。 反正凡事不能绝对，我反正上次后来有一次成都也是同样的经历，我觉得那个后来的哥推荐的火锅店就很好吃。 哎，你看也算是算是没有让你完全的失望。 嗯，另外你不要再也不要去相信别人跟你说啊，你去哪儿就一定会怎么样这种事情啊，你去丽江啊，你就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下次我们可以找机会聊一个话题叫测评，亲自来测评一下，就是你自己走过的弯路，自个儿能够给他一个很好的评价。 有些地方呢，就是想象的中的比你真实去到的美好啊。我们来听赵雷这首歌，叫做《再也不会去丽江》。 再也不会有彩云，再也不会想他们，再也不想停留过去，再也别给我讲那里的故事，再也别带我踏上那片土地。抓着失落浇不灭的火塘啊，那是我们每日每夜的唱，那是我们醉倒在石桥上。 这歌不是说真的就再不去了，就是也是自己的那种惦念啊，交织出的一种情感， 有点叫什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啊，叫近乡情怯。就是它虽然不是家乡，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些情感让你觉得特别不一样，你反而很怕轻易的去触碰到它。 是啊，所以这首歌啊，真是赵雷的歌里面可能我们播的不是特别多的一首，叫做再也不会去丽江。放完这首歌，下面我们来听郝云去大理。 就是出不了云南这个地劲儿了呗。 嗯， 有人来安慰你了啊！有人冰冰说没事，老白，你相信我，在成都的话，就算你点了微辣，也跟中辣没什么区别。 是啊，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问那就是试过了全套，微辣、微辣、中辣、重辣都一样的。 你就点个清汤白水呗。 我想看它燃烧的样子，全身燃烧的冰冰是什么样子。 咱丢不丢人？咱为了这个身上的这个骨气，我们也不能这样嘛，对不对？ 对，人家是有一种尝试的精神嘛，就是人家先提前评测了一下，测评了一下，全套的辣是什么样的感觉？ 有些事儿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的，要不然下次点一重辣。 对对对，容易进医院，我跟你讲。 之前北京不流行过一段时间那个什么变态辣鸡翅吗？ 嗯嗯嗯， 然后很多人就是不畏艰险要去挑战啊。 那是因为店家给了一些那个促销嘛，就是如果你能够吃完几串几串什么变态辣，然后我们就全免单，如何如何。 对，这些朋友现在反正我都没有联系上，失联了。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继续要推荐的这首歌，我觉得还是多少一些感触的，因为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也看到推荐的时候，包括他本人其实也热情把这首歌想推荐给所有的朋友，我突然想到说，人世间我们很害怕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再也不想去经历的，比如说分离，分别， 对， 或者说说的再柴米油盐一些，比如说婚姻，你有过一次婚姻之后，然后呢比如说你有曾经有过分离， 分分合合， 很多人想啊，我再也不想再离婚了。 嗯， 哎，所以现在有一档节目聚焦这个事情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综艺节目啊，叫《再见爱人》，是国内首档的离婚类的综艺节目。 嗯， 又把这个一位歌手2006年的超女朱亚琼推到了风口浪尖。 嗯， 所以说她第一期的节目其实就分别上了微博还有抖音的这个热搜。 嗯，她在节目当中也是唱了一首歌，叫做《你不再连空气都变坏了》，另外一首歌呢也是唱了，叫做《随意歌唱》。好像大家觉得这首歌还挺适合在这个节目当中去呈现的哈。 对，就是你不再连空气都变坏了，那个歌词里面写，他说你不再连空气都变坏了，连月亮都不再出现了，你不再整个世界都睡了。我觉得还是其实有那种特别孤独的感觉。 嗯。 然后歌曲的简介他是说，四月的一个傍晚，天色已晚，然后他没有开灯，窗外的阴霾和车水马龙和他都没有关系，他非常想念他。脑海里面就划过了这首歌的词曲，然后轻声和着这钢琴就把它记录下来，期待着在他的耳边唱起。所以这种感觉，我觉得只有一个人经历过思念和分离之后，可能才能够听得懂吧。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收音机旁确实有一些朋友嘛，他有一些经历呢，确实跟绝大多数很顺利的人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这样一种情感的分分合合的人，听到这样的歌，可能感触会更深一些。 我觉得就是你再也不想什么，不是说你害怕什么，而是你懂得你更想拥有什么。 连空气都变坏了，连月亮也不再出现了，你不在，整个世界都睡了，我的心跳也静止了。嘿，我好想你，我真的感觉不到你。嘿，我好想靠近你，闻闻你呼吸的气息。我的身边已没有你，嘿，我好想拥抱你，感受你微温的身体。连空气都变坏了，连月亮也不再出现了，你不在，整个世界都睡了，我的心跳也静止了。真的感觉不到你，嘿，我好想 亚琼原唱的新歌，你不在连空气都变坏了。刚才其实顺带有讨论，大家我看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哎，是，也不是说我害怕什么事儿，我就特别惧怕它的发生，因为如果你越害怕一件事情，有可能你就会越患得患失， 心里那个心结没有解开 啊。 如果说你其实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加懂得珍惜拥有了什么，可能这样的话，就哪怕说即便有一些已经遗憾的错过了，但是为了让你未来的更好懂得珍惜， 对吧？这个啊，结过一次婚，然后离过一次婚，然后就再结一次婚，然后呢，那个时候可能你看待的那个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不是说啊我又害怕说再离一次婚什么的。 嗯， 我觉得真正应该知道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是 这个比较重要。 嗯， 哎，怎么谈论的这个情感的角度这个话题，我们就必须得预告一下我们七夕的节目啊。 是因为七夕近在眼前了嘛？我们在周六的时候会一起过农历的七月初七，但是从13号的时候，星期五的傍晚的娱乐装排就会有特别的安排 啊，没有会有相关的设置，探讨一些深层次的情感话题。 哎，分个楼层什么的哈，楼上楼下喊个话，是吧？什么热恋期的、暗恋期的、已错过的、热恋期的啊、哎，说过热恋期了。 所以我们哎，对。好好的想想自己选哪个时期、啊、 好的，我们怎么选呀？ 对， 不听绿树荫阳光谎言，天真蓝，我们在奔跑，沿着夕阳是你喘息，起伏不停，闭上眼睛，我们躺在青草上仰望，看日子在飘荡，我们像那朵云彩一样，来不及回头望， 我再也不在深夜听朴树了，怕听得伤感。 我不信你这个 flag、啊、真的，我觉得这个 flag 基本上意味着说下一次出现只是间隔的时间长和短的问题。 我说在不在深夜嘛，所以现在就还好、 嗯、 对吧？这首歌叫来不及，来不及听完了，大家有空自己去听、啊、 好了，已经是18:55了，今天周二的复古音乐派对时间的娱乐座王牌呢，也是很快要跟大家说明天见。 哦，还有很多我们再也不想的事情，我们可以有空再聊，今天真的是来不及了。 对，人生的经历还长，会有很多经历有可能是在你未来的时候说，哎呀，我曾经什么什么什么、哎、当时想再也不怎么，结果哎，未来多少年之后又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啊，但愿所有的经历都不白费吧。嗯， 好 好是什么总结一下，好哎，好嘞， 一下子觉得好像 收了， 好像自己 散会是怎么着好嗯， 听歌嘛，最后选首轻快的歌吧。 嗯嗯嗯嗯，哈哈哈哈，On your mark, ready, set, let's go. Dance floor pro, I know, you know. I go psycho when my new joint hit. Just can't sit, gotta get jiggy with it. That's it, now honey, honey, come ride. DKNY, all up in my eye. You got a rider, bag with a lot of stuff in it. Give it to your friend, let's spin. Everybody looking at me, glancing a kid. Wishing they was dancing a jig here with this handsome kid. Sick a cigar right from Cuba Cuba. Just bite it, it's for the look, I don't light it. They'll wait to hand me on the hand, stay on play. Give it up, jiggy, make it. 最后登场的是演而优则唱的一位歌手啊 ，Will Smith 啊，威尔史密斯的一首歌啊，用这首歌来收尾今天的节目。 Jiggy with it，with it。 啊，总结一下今天节目吧，就是再也不怎么着，就再也不要给自己瞎立什么 flag 了哈。 对， 一定要脚踏实地，好好生活。 就是每一天你觉得有些经历哈，值得保留就保留，